六，练习。 六，听数。这个饭店不错，房间不太大，可是很干净。每个房间都能洗澡，很方便。晚上可以看电视，听音乐。饭店的楼上有咖啡厅和卡拉 OK。客人们白天在外边参观游览了一天，晚上喝杯咖啡，唱唱卡拉 OK， 可以好好的休息休息。 七，语音练习。一，常用音节练习。星期，自行车，姓名，恢复，回家，会汉语。二，朗读会话。 请问，有空房间吗？ 对不起，现在没有。 什么时候能有？ 下午6点。 好，6点再来。